你好，我是胡峰。专栏历时半年，终于到了尾声了。在写这个专栏之前呢，我已经写了好些年的博客，写过很多关于技术的，也写过很多围绕程序员或者说当时的我自己成长的一些感悟。在回顾曾经写过的一些主题的时候呢，发现很多技术的内容可能都随着时间变迁过时了，但关于成长的认知却依旧历久弥新，因此选了这个关于成长的主题。而成长的本质就是两个字，知行。始于知，终于行。知起于阅读，当你决定学习一样东西的时候呢，自然就会从阅读开始。从阅读中学习，要么是直接获得知识，要么就是从别人的学习经历或经验中找到值得自身借鉴的参考与启发。我硕士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一直让我铭记的是当年学校的校训，那是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11月11号在广东大学举行成立典礼时亲笔题写的十字训词：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十字训词原文出自儒家经典《礼记·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但孙中山先生赋予了他新时代的含义。博学好理解，在校训牌旁边不远处就是陈寅恪的故居。陈寅恪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民国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通晓20余种语言，堪称博学之人。相比9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的时代，今天是信息爆炸与过载的时代，知识与学问也淹没在这些爆炸的信息中，谁还能轻易堪称博学？我们只能说，在信息的洪流中保持永无止境的学习。如果能坚持学下去，那么今天的自己就比昨天的自己稍微博学一点，今年的自己也比去年的自己要博学一些。正因为信息过载，我们通过各式各样的大量阅读来接收信息，因此对这些信息进行审问、慎思、明辨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关键了。问思辨是对信息进行筛选、分析与处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经过降噪、筛选、分析、处理后的信息，在于我们自身已有的知识和经验结合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立思考与观点，而这些独立的思考和观点才能用来指导我们的行动，也即笃行。先有知，方有行。知只是行的方法，行才是知的目的。在中大学习的年间呢，我每天早上去实验室，晚上又回来，多少次要从校训牌前来回经过。10多年后再回想当初在学校习得的那点知识和技能，要么已经过时，要么也遗忘殆尽了。最终留在心里的反倒是校训牌上那无比清晰的十字训词，并一直指导着我未来的学习与成长之路。十字训词前8字4词占了80%的文字内容，但我觉着用在上面的时间和精力应该正好反过来，花20%时间和精力研究如何更好的知，而80%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持续的行上。搞错了比例，很可能最终也就无所成就，收获寥寥。但笃行往往是最消耗时间的阶段，一旦方向搞错了，可能大量的努力就浪费了。因此行之前的学、问、思、辨就很关键了，他们是行之前甚至行程中不断修正方向的指南针。我的专栏能提供给你的也不过是我的一些经历、经验与思考，供你行路参考。你在阅读会上让你更博学一点，但这只是第一步的信息传递与接收阶段。如果没有后面的问、思、辨、行，与你又有多大的意义呢？所以后面的部分只能靠你自己来完成了。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在行的路上，也许一开始都是参照走前人走过的路，虽然我们经常想走自己的路，其实绝大部分人终其一生都是在走前人的路。写到这，想起一个前几年关于我自己真实行路的感悟。几年前我考了驾照，买了车，然后就跑去自驾，从成都出发，经过了红军长征走过的草原，绕过了青海湖边，经古代丝绸之路的路线一路开到了敦煌。丝绸之路从敦煌出去分出2条，北上经玉门关，南下出阳关， 走到那里突然有种诗和远方的感觉。但无论自驾如何自由，我们也不过是在走前人的路。在敦煌的洞窟里看到了张大千临摹的笔记，才了解到战争年代大师也曾在这里临摹古人的壁画，走着前人的路。开着车走在路上，两边是沙漠，偶尔看见前面有车，超过再前行，两边的沙漠变成戈壁，路看不到头，一望之下再也看不到其他的人和车。走在路上感觉有点心慌然，仅仅是走在前人的路上已经有些慌然，那走出这条路的前人又该是怎样的心境呢？回程中入蜀后，国道一来一去，两条车道，车多起来后都只能跟着走，大车在路上慢悠悠地挡着道，小车都会借道超车。借道本身是有一定危险的，超大车还好，如果前面是小车，本身开得不慢，跟着走是不是更能在安全和速度之间取得平衡？我试过跟着小车走，不超车，结果跟不了多久就跟丢了。当你决定跟车时，就放弃了超越的心，安稳是安稳些了，但节奏掌握在前车手里，最终只会被远远甩下。开车行路如此尚可，但人生之路终究是无法去跟住别人的。有一颗超越的心，按自己的节奏一直走下去，你终究会慢慢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这条路难不难走？难。感觉走不下去时，不妨读读李白的诗吧。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所以今年啊，我总是不时的读读唐诗。感谢你一路同行读到这里，希望这个专栏是你的又一次知的起点，后面该看你的行了。最后祝你前路无碍，挂帆破浪。末了，专栏虽然结束了，但我的行写作之旅并未停止，在未来我还会继续在我的公众号思考与写作下去，期待你也行动起来。我们